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说起大明朝，有一位叫蓝玉的，大家可能知道的并不多。但是说起常遇春的，可能每个人都知道。其实蓝玉啊，就是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小舅子，他也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被朱元璋封为大将军、梁国公、太子太傅。其实蓝玉这个人并不比常遇春逊色，他英勇杀敌，所向披靡，也堪称一位沙场的常胜将军，曾经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前边丞相胡惟庸谋反的案子刚刚消停了，蓝玉又被告谋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诸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就听我为大家讲述明朝洪武年间的蓝玉谋反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话说明洪武25年年初，四川西部建昌地区发生叛乱，朱元璋命令蓝玉为领军主将。然而就在蓝玉平叛了胜利，在12月份班师回朝之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转过年来正月初10左右，蓝玉回到南京。2月初8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告发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振等人企图趁着朱元璋出宫举行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而蓝玉即被当场逮捕。就在一天之后，朱元璋下令将其处死，其家人也是全部被杀。为什么蓝玉在刚刚取得平叛胜利时却因谋反而获罪，在入狱的第二天即被处死，并且株连如此多的人呢？这些都成为了历史的疑点，而且都与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胡惟庸案极为相似，以至于后人常常把他们并称为胡蓝之狱。《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当中均记载，蓝玉与贺庆侯张毅、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振等人以及蓝玉的部将等等密谋，准备趁着皇上，也就是朱元璋举行出庚吉田仪式时，趁机劫驾，以图谋反。洪武26年的2月，为锦衣卫指挥发现， 告蓝玉谋逆，审讯群臣，案情属实。于是蓝玉等人伏诛，列侯以下做蓝玉党灭的不可胜数，详情都列在了逆臣录当中。朱元璋在定胡惟庸案时，曾将案犯的谕词编为昭示奸党录，公诸于世，不过至今他已经失传了，但是逆臣录却保存了下来，其传抄本现在就收藏在北京图书馆。逆臣录一共有五卷，选录出了近千人的口供，并且记载了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事儿。于是这位曾经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阴谋造反家。蓝玉真的谋反了吗？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逆臣录果真是证实蓝党罪状的依据，还是恰恰说明了它正是一桩冤案呢？历史学家吕景林《蓝玉档案考》一文对目前保存下来的逆臣录加以考证，认为逆臣录上破绽百出，疑窦丛生。首先，蓝玉本人并未招供，在这部供词汇编当中并没有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表明这两名主谋根本没有招供。另据《异姓诸侯传》记载，蓝玉被告谋反时，朱元璋曾经召集群臣廷议，蓝玉极力为自己辩护，不肯牵连他人。詹辉恐吓蓝玉，逼着蓝玉招供，蓝玉于是大声呼喊道：“詹辉就是我的同党。”吓得詹辉只好作罢。供词汇编竟然没有主犯的口供，这个谕词的真实性就颇值得咱们怀疑了。其次，蓝玉在洪武25年六月，自西北罕东北区南下川西平定岳鲁铁木尔的叛乱。8月22日，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生因为胡惟庸案被处死。11月27日，中军都督佥事谢雄奉命前往成都，奉旨召取蓝玉回京。据谢雄的供词，12月22日。在梁国公的宅邸，蓝玉问谢都督：“你怎么来的？”谢雄说：“我来取大人回京。”蓝玉说：“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室内有我的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接着他便在四川四处联络活动。26年正月初一二到武昌，初三到九江，初七到安庆，一路上是明目张胆地联络谋反事宜，令人啧舌。但是随后的活动更加的令人瞠目。蓝玉大约在次年的正月初十前后抵达南京，至2月8日被捕，前后不足一个月时间。据逆臣录所载的口供记载，在这个月当中，上自侯爷、都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都统统穿梭来往于他的梁国公府，畅言谋反。粗略统计，有几千人曾经出入蓝府，这蓝府可谓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啊。蓝玉谋反的事儿，京城内外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蓝玉既然敢是铤而走险、密谋反叛，他怎么可能在雄才好杀的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如此张扬呢？再次谋反的具体日期上也露出了马脚，这场几乎牵连到所有京城驻军和部分外地驻军中高级军官的宫廷政变，绝不可能没有周密的策划和详尽的行动方案。而逆臣录所收口供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确实相当的贫乏， 况且蓝玉伏诛之后，这么多的高级将领全部束手就擒，没有一点反抗的余地。如果说他们事先有了密谋，是串联好了的，或者早就想造反，如何可能就这么束手就擒呢？ 他是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小舅子，被朱元璋封为大将军、梁国公、太子太傅，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却被告谋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明朝洪武年间的蓝玉谋反案。 蓝玉本是朝廷倚重的对象，为什么要将其杀害？为什么朱元璋到了晚年还要杀掉如此多的公侯？人都说明朝的江山稳固后，朱元璋视那些功臣为眼中钉、肉中刺，唯恐其威胁到自己的皇权，于是大开杀戒。胡惟庸案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终得到解决，然而皇权与将权的矛盾又凸显了出来。洪武25年4月25日，39岁的皇太子朱标突然病死，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人。他认为燕王朱棣与自己最像，想立他为太子，但是遭到群臣的极力反对，认为与古礼法不合，对其他的皇子也无法交代。为了避免继承问题上的矛盾，朱元璋不得已于洪武25年9月仍按嫡长子的继承制，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为太子朱标的第二个儿子，时年16岁，性格非常像他的父亲朱标，为人宽厚和蔼。因为他的哥哥早逝，得以祭祀为嫡长孙，但是年幼的朱允炆从未实习过政务，不像太子已有丰富的治国之经验，与文武群臣的感情也不如太子深厚。朱元璋唯恐孙子太年轻，威望和经验都不足以驾驭天下，万一有个闪失，他辛辛苦苦创建的大明王朝就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啊。于是乎，朱元璋横下一条心，重开杀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潜在势力通通铲除。于是军功显赫的蓝玉被杀也就势不可免了。其实蓝玉和朱元璋还是同乡，他是开平王常遇春的七弟，早年曾经在常遇春的帐下临敌勇敢，所向披靡。常遇春很欣赏蓝玉，数次在朱元璋面前称赞，于是朱元璋就把蓝玉由管军镇抚升至了大都督府的佥事。洪武4年4月，常遇春的女儿被册封为皇太子妃，蓝玉也就成为了太子朱标的舅舅。这桩政治婚姻表明，朱元璋有意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拉拢功臣，使功臣集团继续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柱。洪武4年，蓝玉从富有德伐蜀，克绵州。洪武5年，他又跟着徐达北征，先出雁门，败援兵于乱山，再败于土腊河。洪武7年，率兵拔星河，获其国公铁里密赤等59人之多。洪武11年，同西平侯沐英讨伐西番，抓获了他们的求三副使，斩获数以千计。第二年得胜回朝，被封为永昌侯，食禄2500担。洪武14年秋，朱元璋命令傅有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30万往征云南，最终获胜。明太祖念沐英之功，命沐氏世守云南，蓝玉也从此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洪武16年3月甲辰，朱元璋召征南之师归还，沐英则留镇云南。洪武20年，元太尉纳哈楚拥众金山，屡犯辽东， 朱元璋于是命令冯胜为大将军，傅有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20万北征。明军在金山之役当中取得了成功，降服了元将纳哈出。但是北元衰微后，元朝统治地区出现了多个蒙古割据政权，纳哈出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纳哈出的降名只能说明明朝降服了一支最有实力的蒙古割据政权，解除了其对明朝的威胁，但是并不代表蒙古诸部都已经降明。就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再次委任蓝玉为大将军，征讨下一个主要的目标托古斯帖木儿。他认为肃清沙漠在此一举，因此要求蓝玉务实时机，必须成功。洪武21年3月，蓝玉率师15万北进，4月份来到捕鱼儿海。这次的战役是北元贵族遭受到的最大一次失败，此后蒙古内部就开始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内讧当中。期间虽然有过几次统一，但是对明朝始终未能构成倾覆性的威胁。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京师，明太祖大悦，遣使劳军，狱中比蓝始终未能构成倾覆性的威胁。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京师，明太祖大悦，遣使劳军，狱中比蓝玉为卫青和李靖，晋封蓝玉为梁国公。蓝玉在洪武25年6月，自西北海东地区南下川西建昌，平定了月卢铁木尔叛乱。就在帝国的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后不久，将帝国军事将领几乎一网打尽的蓝玉奸党案即告爆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要说起来，蓝玉是太子朱标的七舅，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朱棣交恶。燕王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他既不是嫡子又不是长子，按照太祖立嫡立长制是不会得到特殊重视的。但是燕王此人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似年轻时的朱元璋。早在初封燕王时即表现出了非凡的才略。那个时候李文忠主持燕王府的公事，朱棣与朱王住在凤阳。他在给李文忠的信中说，所有宫殿向夺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需要停当。这个燕王府是利用元朝的旧皇宫建的，朱棣这样表示，既可在明初功成浩繁之际表现自己节俭，应和太祖的心思，又可保留元宫的形制，得到皇宫之志。燕王府因此异于朱王府。而后来朱棣果然成为了诸王当中的佼佼者，但是他却并非如太祖所望成为藩平皇室的得力助手，而是要伺机谋取皇权。洪武23年，朱棣首次率师北征时，即以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蒙元乃尔不花部落投降，大获全胜。朱元璋闻报欣然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朱棣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干得到了太祖的赏识，而太子朱标健在的时候，每遇重大事情必定要找蓝玉来商量，使蓝玉为其心腹。蓝玉力劝太子 燕王此人早有野心，应当多加提防。燕王为窃取储君的位置，伪装忠厚老实，赢得了父皇的赏识，并且伺机除掉异己。蓝玉北征还军后，对太子说：“我看如今的燕王举止行动与皇帝无异。”又听善观望气的人说，燕王有天子气，愿殿下早做预防，一定要审慎呐。太子道：“燕王对我甚恭敬，绝无此事啊。”蓝玉道：“我因蒙殿下的优待，所以才敢密陈厉害，希望我的话不厌，不愿我的话不幸言重啊。”太子默然。而就在这之后，有人将此事报告给了燕王朱棣，燕王就此怀恨在心。但是因为太子还健在，太祖末年大政大义，西父太子即太孙参决，朱棣不敢贸然加害蓝玉，以免给太子留下口实。而在洪武25年的4月，太子病逝了。如此良机，燕王自不会轻易的放过。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就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伟大不掉之事，应妥善处理。”朱棣虽然没有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头都清楚，蓝玉曾经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是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这4个字更是确指蓝玉，于是在燕王的挑唆和自己的猜忌心的驱使下，朱元璋更加坚定了剪除蓝玉的决心。 他是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小舅子，被朱元璋封为大将军、梁国公、太子太傅，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却被告谋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明朝洪武年间的蓝玉谋反案。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大将军梁国公虽然百战功高，他的死其实却显得不那么令人同情。原因就是此人的贪横滋肆与朱元璋大约在50步与100步之间，除了当时诸王尚需经验丰富的将领辅佐共同翻边之外，蓝玉和太子的关系颇为密切，而且从政多年的皇太子完全有能力来驾驭蓝玉。蓝玉虽然事功骄纵，仍然要受到藩王的节制，不能自专。退而言之，既或是他造反，太子凭借诸王的势力也足以制衡住蓝玉。因此此时的明太祖朱元璋对蓝玉等等功臣则主要是以铁榜和斥狱的方式加以警告。比方说他先后颁赐了五臣大告、五臣斥狱、五士训诫录等等，期望着这些人能够洗心革面，将来更好的效命于皇太子，辅佐大明的江山。不料皇太子朱标却是英年早逝，而朱元璋企图通过太子来控制蓝玉的愿望化为了泡影。这太子一死，太祖唯恐太孙，也就是朱允炆日后难以驾驭文武臣僚，为皇权计，在燕王的挑唆之下决定铲除一些骄横的功臣宿将，蓝玉于是首当其冲。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得朱元璋切身地感受到了威胁，而剪除蓝玉的罗网也正在悄悄地张开。在这样的情况下，蓝玉竟然还是桀骜如故，一点也不晓得检点一下，明太祖就更加的猜忌了。自打这儿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的，但是此时的他仍然不知收敛，更加的肆无忌惮，即使陪着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比方说一次，蓝玉见到朱元璋的成鱼远远的经过，便指着说：“那个成鱼的人已经怀疑我了。”这话一出， 大祸即来，马上有锦衣卫密告蓝玉密谋造反，说蓝玉试图与贺庆侯张毅、普定侯陈元、景川侯曹振等人准备在皇上举行出耕吉田仪式的时候趁机劫驾，以图谋反。朱元璋听了，立即令锦衣卫发兵将其逮捕，把蓝玉以及一帮疑犯一齐捉拿至朝廷，稍作审问，全部杀死，并且罪犯的家人亲属全部被株连禁案，甚至捕风捉影，凡是与蓝玉偶通询问的朝臣也不时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因此列侯同级，坐党一灭，一共杀了15000人，朝廷当中的旧勋气几乎是一扫而空，至此蓝玉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好了，各位，关于明初时候的蓝玉案，今天就为各位讲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小肖，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